我睡了一觉却感觉的疲劳，头发皱起像一把稻草，在镜子前面穿了又再脱掉，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，两条锁骨苍白的线条，挂着隐形沉重的背包，我的失落没人看到，就像讲话没人聊，沙发变成电椅让人麻痹，对话的只有冷气在为我叹息，如果王子的心可以让我凋谢，我的动脉会被看见，宁可威胁有些疯癫没有遮掩，穿着王子的心在人群面前，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，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，冒着绝对的风险去靠在我胸前，诉说再见。我吸了一个草也无缠绕，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，一般的水有个漩涡，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，身上的水不想擦掉，在床上回荡成独特的符号，但世界需要对我骚扰，他是我的开宝，你说你的道理我不反击，但这是我的游戏，有我的规矩，如果王子的心可以让我凋谢，我的头脉会被看见，宁可危险有些疯癫没有遮掩，手拥抱的用力，你看得清。